攻读《编年记上》第22章。大卫遂说，这里就是上主天主的殿，这里就是以色列献全燔祭的祭坛。大卫下令招募在以色列境内的外邦人，派石匠开凿石头为建造天主的殿。大卫准备了大量的铁做门扇的钉子和钩子，又准备了大量的铜无法衡量，香柏木不可胜数，因为其中和提洛人给大卫运来了无数的香柏木。大卫曾想，我儿撒罗玛年幼脆弱，为上主要建造的殿宇必须极其辉煌，声誉荣耀应传遍半方，所以我必须为他预备一切。因此达卫在未死以前预备了许多建筑材料。达卫将儿子撒罗满招来，吩咐他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建筑殿宇。达卫对撒罗满说，吾儿，我心里原想为上主我的天主的名建筑一座殿宇，无奈有上主的话传与我说，你流了许多血，屡经大战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为你在我面前于地上流人血太多。看，你将生一个儿子，他是一个和平的人，我要使他安宁，不受四周一切仇敌的侵扰，因为他的名字要叫撒罗满。他在位时，我要将和平与安宁赐予以色列，他将为我名建造殿宇，他将做我的儿子，我将做他的父亲。我必巩固他的王位，治理以色列直到永远。我儿，如今愿上主与你同在，使你成功为上主你的天主建造殿宇，犹如他论及你所说的话。唯愿上主赐给你智慧和聪明，使你治理以色列时遵循上主你的天主的法律。如果你谨守遵行上主梅瑟吩咐以色列的法律和典章，你必会成功。要有胆量，有勇气，不必畏惧，不必惊慌。你看，我辛辛苦苦为上主的殿宇预备了10万塔冷通的金子，100万塔冷通的银子，铜和铁多得不可衡量，又预备了木料和石头，你还可以补充，并且在你身边还有许多工匠、凿匠、石匠、木匠以及各种工艺的技术工人。关于金银铜铁多得无数，起来兴工吧，愿上主与你同在。达卫又吩咐以色列的领袖协助自己的儿子撒罗满说，上主你们的天主不是与你们同在吗？他不是使你们四周都安宁了吗？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于我手中，这地已在上主和他的百姓面前归附了，所以现在你们要专心致志寻求上主你们的天主，起来兴工建造上主天主的圣所，将上主的约柜和天主的圣器运入为上主的名所建造的殿宇内。